客咱 仙童客栈， 仙童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？方麻，过来吧！ 仙童客栈开门喽！ 怀中的琵琶，丝竹的喧哗。城西楼外楼边的铜墙铁马，人面和桃花相映如彩霞，十七八盏白子玉碗酒。 OK， 北京时间的17:08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仙童客栈。各位好，我是貂蝉， 我是四娘，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。 嗯，没错。 嗯哼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继续跟大家聊吃的。哎，聊什么吃的呢？问问貂蝉，貂蝉，你这最近磨刀磨的好像不是那么的勤快哈，所以你说这个今天你这大刀手起刀落的，给我们听众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？然后给我们这样谋到了什么？和我们介绍介绍呗。 我觉得这个福利吧，大部分喜欢吃辣的都应该喜欢吃。剁椒鱼头， 呵。 哎，四娘喜欢吃吗？ 还行。这是道什么菜呀？ 剁椒鱼头。应该是这个鱼吧，应该是比较头比较大的鱼，应该是这样。因为貂蝉是不怎么吃辣的。 这个我们的听众这个时候就好说了，貂蝉啊貂蝉，你给我们来送剁椒鱼头，完了你最后来了一句就是头比较大的鱼。 对，我听说过哈，这个做剁椒鱼头的鱼，是这个鱼是专门做剁椒鱼头的。它的身子特别小，鱼头特别大。 身子就不要了是吗？ 应该是这样的。 这个时候给我们可爱的貂蝉来点个赞哈，我们的听众 真的是这样的。 现在我想统计一下有多少人跟我做了一样的动作。我刚才听到貂蝉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不禁扶额低头，然后深深的发出一声叹息。 哎呦，真的是这样的。 好的，这个为可爱的貂蝉点一个赞啊。这个智商非常的可爱，情商依然的可爱。好了，剁椒鱼头是一道川菜。 对，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饭馆是一个川菜馆吗？ 应该是，必须是。 是一个什么样的川菜馆呢？好的，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参与互动呢，我们就会给大家送出剁椒鱼头一份。那数量呢，这个由貂蝉来说了算哈。貂蝉今天准备给大家送几份？ 看大家的热情呗。你互动的多的我们就送的多呗。 哎呦，行，那主要是因为磨刀的这个权利这是貂蝉独有的哈，所以呢今天我们听众哈，老听众都知道每天定点儿看仙童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。因为公众账号上会推出很多饭店的相关的图片，包括很多菜品，包括环境怎么样。哎，这家饭店的环境我想先说一说，有一点点的特殊。 没错。 哎，环境像是一个民俗村一样的感觉。大棚里面有这个小桥流水，天花板上的掉下来的全部是这个柳条。 对，其实四娘说到这儿，我正在看这个图片。它的这个顶棚呢掉了柳条，还有下面还就是开着一朵花嘛。就是感觉在一个 像一个小后院里 面，对，那样吃饭的感觉。 有点像在苏州园林的那个小后院里面哈。 是的。 但是这个场地可是比这个小后院场地要大多了。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承办于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聚会啊等等。 对，婚宴、 还是蛮不错的。好的，那微信公众账号仙童客栈上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下哈。刚才貂蝉有一个问题跟大家没有解释得通，就是剁椒鱼头的鱼头要用到什么样的鱼头。这要考验我们听众是不是一个正经的吃货了哈。如果你知道的话就赶紧告诉我们，来赢取剁椒鱼头一份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，也可以抓紧时间来百度一下哈，百度出答案之后直接在微信公众账号仙童客栈上给我们留言。 或许此生不会懂，

错，相伴在每个朝朝夕夕。总想把你要的全给你，你却说只想和我在一起。爱到深处谁会知道，耗尽了热情丢失了自己。不知谁让你我相遇，伤痛处含着淡淡的甜蜜。当闭上眼睛把你沉到了心底，才发现聚聚散散原来是场奇迹。你看着平淡故事里总有分分离离。 来自满江的奇迹，这一时间欢迎您继续留守仙都客栈，我是思娘。 嗯，我是貂蝉。 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川菜系里面的一道好菜，叫做剁椒鱼头。 嗯，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个商家呢，哎，叫做名字特别的艺术哈， 嗯，叫德香园。嗯， 对， 哎， 感觉哈，你看它既然叫德香园的话，是不是， 嗯， 哎，你看哈，香菜， 嗯， 香是哪儿啊？ 香是湖南， 湖南，对吧？ 哎， 其实也是川菜系里面的这个一个大流派了。 嗯， 所以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他们家菜系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哈，他们家这个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剁椒鱼头之外呢，还有一道很好的特色菜，叫做红煨甲鱼。 哎呦， 啊， 看到这个图片觉得哎呀好有食欲，啊， 很漂亮， 嗯， 是吧？ 是， 啊，嗯，红色的、绿色的辣椒，然后还有这个甲鱼，哎。你说哈，这个关于这个红煨甲鱼啊，真的是之前和商家沟通的时候，我一直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。 嗯哼， 我问了半天 没告诉你， 我浪费了半天的口舌我一个字没问出来，好嘛，嗯，本来还想跟我们听众好好介绍一下的，但是这下也是没法介绍了，看来人家这是秘方，这是一绝。 嗯， 绝不向外透露。 嗯，四年和其他人都知道甲鱼是大补的一个好菜。 对， 对， 是。 嗯，它含的这个高蛋白非常多。 嗯 嗯， 因为而且甲鱼也有很多种做法，你看它的做法呢是分为了清炖、黄焖、红煨三种。 嗯， 这光这三种做法呢，德香园里全部都提供。 哦， 是不是你可以点？ 哦，是这样，就是我要哪种都可以。 对， 清炖也可以。黄 焖 也可以， 红焖也行。 嗯， 这不是说你来吃饭吧，这个来过商的甲鱼客人您怎么做呀，你说了算。 不是指定的非得这一种做法。 不是不是，而且甲鱼刚才这个貂蝉也说了，甲鱼是大补，那补在哪儿呢？首先它是高蛋白含量， 对，高蛋白食品， 对，蛋白特别的高，可以明显提升血浆的蛋白浓度，纠正血浆白蛋白与球蛋白比例的失衡，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。一说提高免疫功能我就想起了哈，有一句话说提高免疫力，一海参二甲鱼。 哦， 是吧，这都是提高免疫力的大补的产品哈。 嗯， 好了，那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两道了，其实他们家还有很多很多特色菜。 嗯， 比如说还有这个特色牛蛙， 对， 哎，特色臭鳜鱼， 都是香菜的代表了。 哎，对，还有这个红烧肉， 哎呦，这看着特别有食欲。 红烧肉、小龙虾，这都是德香园的代表哈。那我们来说一下德香园的地址，是在北京市大兴区渔筏镇景家厂村森林派出所向东100米，电话呢是020-8921-2166。如果说您最近比如说有一些大型的聚会活动呢，我推荐您可以去他们家，因为他家的场地啊，不仅有室内的，还有室外的场地。 嗯，可以 小院 垂钓。 然后这个小院里面搭一小棚子，然后这个你像十几二十几号人，甚至说多一点四五十号人坐 都能容纳 得 下。 能容纳的， 对， 包括去在院子里开个篝火的 party 啊等等 都可以， 场地还都是蛮不错的。好了，那贤德客栈我们先来进小段广告。

句话，一辈子，一生情。 掌柜的封四娘， 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闲头客栈开门了。 北京时间17:38，仙都客栈又到了我们发奖品的时间了。刚才我们给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啊，说这个剁椒鱼头应该是用什么鱼头来做的呢？我们有三位听众啊，我们就咱们抽取三位前三名啊，前三名分别是小宇宙、李明强和伊人答对了我们的问题。这三位听众都告诉我们的是胖头鱼。 对，是胖头鱼，又名也叫花鲢。也叫这个包头鱼、大头鱼，因为它的头很大。 对，非常适合做剁椒鱼头。当然了，你说这个做完剁椒鱼头之后，这个鱼的身子应该怎么处理呢？哎，没关系，这个留给我们下一段的互动。如果你知道剁椒鱼头的鱼身子应该怎么处理的话，您可以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哈，赢取这个剁椒鱼头一份，那是由德香园给大家提供的，恭喜这三位听众哈。领取的方式呢，稍后我会私信发给您， 然后私信发给你， 看私信就可以了。好了，那这个北京时间的17:39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杜德伟、苏慧伦，《旧情复炽》。 什么留住了我的眼泪，是天上的星星。 OK， 北京时间的17:43，先头客栈依然在继续。嗯，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德香园吧，我觉得蛮值得介绍的，是吧四娘？ 嗯 嗯，德香园呢环境优雅，风格简洁大方，内有宽敞明亮的宴会大厅，可以承接啊大中小型的婚宴及宴会场所。 嗯， 真的这个蛮大的，而且是蛮漂亮的。哎， 嗯嗯，它的这个环境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哈，那环境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赘述了。嗯，说一下德香园除了提供完善的餐饮服务之外呢，还为大家提供了垂钓、住宿等休闲的娱乐项目。 嗯， 里面有干净整洁的宿房、环境优美的池塘以及舒适齐全的休闲设施，为客户提供了吃住玩乐一条龙的优质服务。 嗯， 而且这个在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上哈，住上一宿，晚上夏天也来了哈，铺一张凉席，躺地上， 特别凉快吧这地方。 对，躺地上数数星星哈，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。当然，咱得挑个天好的时候。 对， 那天不好的话，可能这个星星都被霾给遮住了。来尝一尝香味名菜剁椒鱼头，还有这个红焖甲鱼，是吧？ 对， 哎，几道特色菜。树荫之下，三五个好友来品一壶好酒，品一壶好茶。 嗯， 这种感觉还是蛮不错的，下象棋， 惬意呀。 对，有点古风的那种感觉哈。好了，我们再来说一下德香园的地址。北京市大兴区渔筏镇景家场村森林派出所向东100米，订餐电话呢是020-8921-2166 89212166。好了，那今天哈，我们给大家总共是送出了三位剁椒鱼头，同时如果没有获得这个免费剁椒鱼头的听众也不要着急。但凡进德香园用餐的，只要出示仙通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，全部88折优惠福利。 嗯，是的。嗯， 优惠福利还是蛮大的哈。好嘞，到了广告时间了，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。 再见，氧气都不流泪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99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乐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你还为寻找心仪二手车四处奔波吗？5月6日至12日，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，集结高中低档二手车，品质保障，价格实惠，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。北京奥之旅，010-6137-8699。 即日起至6月30日，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：首年商业险、2年基础保养、24期免息。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。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：010-6137-7777。 弘扬文明诚信，服务大众万家。良乡向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，承载一流品牌家具、家居、建材、家装，一站式快捷购物，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。买家具、选建材、找家装，就来向通家居广场。购物到向通，家和万事兴。地址：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，电话89369998。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，提供健身、游泳、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，前100名立减现金。报名地址：长阳奥利新都会，电话53799898。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，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，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，财富热线：13931349178。

小咱， 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磕呀？方麻过来吧， 仙偷客栈开门喽！ 仙偷客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家做湘菜，算是川菜， 德香园。 这个德香园，德香园呢，它有一道最著名的特色菜， 对， 叫做双色， 特色 叫做双色鱼头。为什么是双色呢？貂蝉，你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？ 一边是红的，一边是黄的，还有葱叶， 对， 反正看着特漂亮。 因为这个鱼头啊，都知道是从中间一劈为二的， 是的， 一劈为二之后呢，它这个咱们放上这个辣椒，一边呢是放上红色的小辣椒，那另一边呢是黄色的辣椒末儿，所以这个颜色看起来很漂亮，有点像那个阴阳太极的感觉哈， 对， 非常 是特别漂亮。 双色鱼头呢是湘菜当中的一道传统名菜了，红遍大江南北，火辣辣的双色鱼头覆盖着整个这个鱼头，剁椒的咸还有这个辣嵌入了鱼头里面，色泽艳丽，香气四溢，咸鲜微辣。那一个鱼头呢有两种颜色，同时要提醒大家的哈，还有两种不同的味道 啊， 明白吧？ 红的这边一个味道， 对， 黄的那边又一种味道， 是，所以说一道鱼头两个味儿，这个是一个比较特色的地方啊，大家感兴趣都可以去德香园尝一尝。那这个鱼头呢，经过精心的腌制，盖上青红两种不同味道的剁椒，上锅把它给蒸透了，所以这个鱼头和剁椒的鲜就能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。 没错， 也是一道非常让人回味无穷 的菜。对 对，是。当然了，德香园呢除了这个剁椒鱼头以外还有甲鱼，甲鱼呢可以有清炖、黄焖和 红 焖，三种做法，还有特色的牛蛙、臭鳜鱼、红烧肉、小龙虾等等。那不仅有餐饮呢，还有住宿方面， 对，休闲于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企业哈， 对，算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农家院， 吃喝玩乐一体了， 对，还能钓个鱼什么的，所以说如果有这个比如说咱们最近要搞一个生日趴的呀，单位的团建我觉得不错， 真的，而且还不远，对，就在北京市内， 正合适十几二十个人办公室的哈，咱们单位团建去那儿，晚上的时候呢直接可以在那儿住宿，在后院里摆上这烧烤的东西， 举行个钓鱼比赛， 然后完了自己烤点串，决定了，今天晚上我就吃烧烤。 打个麻将是不是也可以呀？ 对啊，挺好的，打个牌。当然了，打牌友情提醒哈，小额赌博， 对， 千万别讹大了， 小赌怡情， 大赌了的话就伤身了，而且咱就这就算聚众赌博了哈。一说到这个，我曾经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，过年的时候，这个也是听朋友说的啊，说朋友的朋友有这么几个人找了一个地方去打麻将，结果呢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进派出所了，说聚众赌博。 为啥呢？ 不知道啊。但其实就朋友几个在这玩，但是具体是出了什么岔子也不太清楚，所以提醒大家哈，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。 是的。 好了，那仙偷客栈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关注吃喝玩乐的各方面的信息您都可以给大掌柜打电话来做推荐。大掌柜的电话是 139-1011 3033， 好记吗？ 好啦，那这也是一个老梗了哈，大家记住大掌柜的电话，给他打电话就好了。仙偷客栈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 吉他，伴着我左右，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